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8点整来准时收看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大家好，我是静瑜。 今天是我们这个立秋的日子。想到这个日子呢，我就想起一首歌。 哪一首？ 叫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秋天的歌曲一来先唱夏天哈。 对，夏天过去了嘛，虽然现在还是盛夏，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今天是立秋，说明我们这个日子会越来越凉爽起来了。 立秋准确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有民间一个谚语称说，立秋如果是在早上的话，就如果在12点之前的话，这个秋天就会比较凉爽。但如果是在晚，就是下午12点以后的话，这个秋天可能秋老虎就比较厉害。 所以是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听到了一个噩耗吗？ 但是呢这个气象学的专家说这个还是没有明显的这个气象学的依据来支撑的，只是一个民间的说法。不过这一次立秋的时间确实赶得特别的巧，就还在伏天，所以大家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秋天的景象。 对， 唯一的就是这两天北京的这个蓝天白云太给面了， 太美了，简直了， 特别好看，就站在窗前无心工作。 对， 当然还是要好好工作。 是的，好好工作。大家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家可以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FM982和 AM927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982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现在呢像这个一样拿起手机， 拿起手机， 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有一个栏目叫做发现， 是的， 然后呢点击直播，就可以在这个精彩热门当中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哈。 是的，每天都在热门上 了。是，现在可以看到呢我跟杨帅正在直播，有好多的老朋友新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在这里一并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 每到这个时候呢，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套路的就要知道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些你能想到的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呢。 是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大家除了可以通过火星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现在可以听到一个中国风非常浓郁的这一首歌曲哈。是今天我们俩抛砖引玉的先听为快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 是的， 其实这一首歌呢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是不是一个中国风的歌手啊，或者说稍微老派一点点的。 是， 但并不是，它是一个很时髦的组合，但现在他们暂时在休团了。 苏打绿。 是，这是苏打绿的一首10岁，我们先来听听看。 轻轻拥抱，紧密。 今天关于秋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这一首《十岁》。 是 苏打绿呢，现在在休团了，而且他们没有告诉说他们什么时候会回归。 是， 但是在休团之前呢，他们完成了一项在我看来，我小粉丝嘛，觉得特别伟大的计划，他们的维瓦蒂计划。 维瓦蒂计划 很考验嘴巴的功能。 对，就是说在这个计划当中，他们出了四张和四季相关的专辑， 是春夏秋冬，而且他们在专辑当中找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管弦乐团去给他们做配器，跑到欧洲去跟很多的大团去合作。 是，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十岁》就是《秋故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但它并不是主打歌，同样非常的好听。 是。一首来自苏打绿的《十岁》，刚刚也讲了这张专辑，这首歌是收录在专辑《秋故事》当中。这个维瓦蒂计划，除了说它里面包含了四季之外，其实在每一季的时候，它都代表了一座城市。而这个《秋故事》这张专辑呢，就来到了我们所处的位置——北京。 是的，北京的秋天确实特别的美哈。如果要问你说哪一个季节是你最喜欢北京的，那一定是秋天。 肯定的，肯定是秋天。 一定要去钓鱼台那边去看一看这个落下来的红。 或者去香山， 北京有一种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古都的这种威严感在。 是，北京有这种中西交续的一种感觉，既有就中国的非常传统的这些建筑啊，这些民俗特色，也有非常国际化的一些建筑存在，非常的时尚。 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十岁》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同样呢，在我们的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哈，好多朋友刘颖、艾米、星星给我们打招呼了，他说 ：“Hello， 主播。”还有老杜943问我们主播晚上好，老杜你们好啊，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的大家晚上好哈。不管有没有吃饭，但我们两个是没有吃的。 晚上了吗？ 是，但是到了秋天哈，大家知道要贴秋膘的，所以这个周末呢，有很多京城的老字号也是加大了供应量，提供烤肉来给大家补一补秋膘。还有清新 boy 也跟我们发来了小礼物哈，他又调戏我，他说静怡的小帽子又戴起来了。是， 每天静怡每天都在换不同的帽子。 我们酒吧的特制款帽子有没有很漂亮？好好互动啊，今天如果说刷小礼物比较多的话，看前面有两点，我把考虑给你包邮到家。是，还有好多朋友呢也是今天跟我们一起互动回来了，我们一开始在问说有哪些歌跟秋天有关呢，刚刚是有这位朋友看看名字清风烟雨硕，他说秋天不回来这一首歌曲， 哇，好像是 long long ago 很久以前的一首歌曲、 啊、对，已经记不得怎么唱了。 是， 不过清新 boy 他也说我们俩今天哎特别无心插柳的同时都穿了黑色的衣服，显得 我们俩就是很有默契啊。对啊。 是，还有清新 boy 他也说了秋天的童话这一首歌曲确实也是跟秋天有关系的。 是的， 刚刚第一首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十岁不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所以说大家可能感觉 主打歌是什 么 歌呢？ 主打歌秋故事这一张我还真的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其实要不要我来给你解密一下？ 原来你是这样的。 对啊， 套路满满， 都是套路啊。 一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先装傻然后看你知不知道。 哎，第一首主打歌是什么？ 主打歌呢，其实大家肯定我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就叫做我好想你 啊，这是小时代的那一首插曲。 对对对， 很有名气的， 是跟着这部电影跟了好几年。 但这首歌跟秋天有什么关系呢？ 秋天是不是一个比较适合思念的季节呢？ 好惆怅啊。 对，而且我们会看到这首歌的 MV 的取景也是在我们的北京。 大家可以感受到哈，从这首歌的文字当中展现出来的也有很多秋的感觉。 来听一听。 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我好想你，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手机当中单曲循环的歌曲，因为每次听到就有一种会心痛的感觉。 我觉得那段时间你肯定有故事。 故事就翻篇到有故事的好同学的时候再讲哈。 对对对。 但确实呢，这个歌词其实也能感觉到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 对啊，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我们的大才子，也是苏打绿的主唱，来自中文系毕业的清风来写的这样一首歌词。在音乐上，苏打绿其实非常擅长这种民谣摇滚啊，而这一次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当中呢，加入了中国风的元素，而且加入了一些传统的乐器。这种古典深厚的这个乐团里的成员阿公呢，也是在编曲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下功夫啊。于是呢，我们可以在文字当中看到那种老庄啊，看到苏东坡啊，看见五柳先生，看见李白啊，在编曲上呢，也可以听到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种感觉啊。 你说我更好奇了，让我仔细听听看。 来。 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 开始呢，用两首来自苏打绿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主题，和秋天有关的歌曲。 是的， 虽然说从温度上大家目前还感受不到任何秋天的凉意， 是， 但是确实呢，我们已经立秋了，正式进入到秋天当中了。 对，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哪些歌和秋天有关呢？在我们的活力982正在唱吧直播的直播间当中，范范给我们提到了。你是故意叫范范的吗？然后说了一个范范唱过的歌。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哎，这首歌挺妙的，今天是一个过渡的这样一个时期，又有夏天，又有 秋 天，秋 天到夏天哈， 对对对， 连在了一起了。 是， 也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活力982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同样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我跟杨帅，还有好多的唱吧红人也带来了精彩的作品。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魔音秀的环节，他们带来的也是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哦。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耶，这里是魔音秀， 完了，没有了。 我是杨帅， 我是嘿哟，我这里是魔音秀。 哟哟 ，Jack Now， 这里是魔音秀。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并不适合这个样子，适合特别深沉的感觉。天空今天直播间应该给我们有一点什么特效，就飘着一些泛黄的树叶，我们两个就应该很深沉的念一首诗啊，或者 等等等等等。 哎，其实今天这个气氛呢，由我们的唱吧红人给我们营造。 是的， 今天给我们第一位带来的哈，今天同样是他们的挑战赛了。也希望大家清楚我们以前的规则，就是一二三四位选手。大家比较喜欢谁呢，就可以把这个他们的序号发过来。 是， 今天要登场的一号选手呢是老朋友了， 奔跑的贝贝黄。 是的，奔跑的贝贝黄，黄贝贝大叔。每次看到他呢，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怎么讲，很喜感的选手。可是一张口， 莫名的喜感， 就有一种开口跪的能量。 是的。 还有我们的朋友清新 boy， 他说了最初的梦想、最初的约定以及那年秋天，都是和秋天有关的歌曲。而今天奔跑的贝贝黄带来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叫做秋叶。 对，这首歌呢是来自，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你肯定听过一首歌的这位歌手。我先说他，我刚刚说那首歌是什么。就是很有名的一首歌叫 Wonderful Tonight。 哼两句。 对，就是这个， 就是 Wonderful Tonight。 噔噔噔噔噔啊，真的有点忘了。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歌手就叫 Eric Clapton。 他是来自英国，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音乐人之一。 对对对， 而 Eric 最大的成就就是吉他演奏方面。 对，在著名的这个滚石杂志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的100名吉他手当中，他也是名列前茅啊。 尽管 Eric 的风格非常的多变哈，但是这首 Autumn Leaves， 也就是秋叶，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奔跑的贝贝黄接下来就要我们带来这一首秋叶了。如果你非常喜欢他的演绎的话呢，可以扣一波一在我们的唱吧直播间里。 制作过的一支 MV。 以上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奔跑的贝贝黄， 奔奔奔， 爆破音发的有点问题，波波莫夫， 个特乐乐， 奔跑的贝贝黄带来的这一首秋 叶 哈， 嗯， 在他演唱的过程中呢，有人在我们正在唱吧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问了说，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唱吧红人的一些精彩表现。 是， 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只要你是爱唱歌的、想唱歌的、想要和大家分享你的歌声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表演区啊，跟我们一起聊聊自己的音乐生活啊，然后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歌，做一个小型的 live 和大家去分享。 是的， 同样呢，像这些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直播间的朋友呢，我们也会把他们演唱的一些精彩的视频以这样的形式送给大家。 对，如果你觉得自己唱歌唱得还不错，然后也可以再通过我们的唱吧 APP 来录制你唱歌时候的 MV， 然后把这个 MV 的链接甩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如果我们觉得好的话，你的这个 MV 也会在我们节目里出现哦。 是的，刚刚的这个奔跑的贝贝黄的这一支秋叶，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反响。如果大家觉得他唱得好的话，当然可以先扣一波一哈。不过呢，他的竞争对手马上就要上台了。 对， 他带来的这首歌曲呢，略显青春。 我觉得这首歌还蛮有竞争力的，因为它是来自汪俊凯的一首原唱的歌曲，今天是由我们唱吧红人杨涛演唱，这首歌叫做《树毒》。 嗯，《树毒》这首歌曲呢是王俊凯自己作曲的，黄俊来帮他作词的、但是请来了非常厉害的林麦克来编曲。 嗯，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成熟的王俊凯，因为以往听到的都是 TFBOYS 三个人合唱的歌曲，这一次王俊凯单独出来自己来做自己作曲自己演唱，我们可以通过王俊凯的歌声来感受到成熟的秋天的那种季节的感觉啊，可以感受到那种树叶落下的感觉。 是，大家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已经看到有两个哎年纪很小的可爱的小朋友已经在跃跃欲试了，他们就是接下来我们的唱吧红人杨涛他们一起带来的这首树毒，我们来听听看。 阳光夜晚下守护着毒人，天空不再蓝，又落下一场场，落地生山，慢慢不还，曾经淡绿的忧伤，山丘蜿蜒，夕阳长，对南南接着方，白云迷人，他在日夜祈求。 能说唱吧上真的是藏龙卧虎啊，谁能想象到这么可爱的两个小孩子他们带来的这个歌声哈，有稚嫩但是又有着自己的味道。 听完这首歌我只想说一句话， 嗯，出道晚了，出名要趁早啊。 不是，不得了了，现在已经是00后的天下了。 你一个95后，说完了之后我瞬间不想接话了。刚刚有朋友问说哈，我们前台两个可爱的粉色的虎星宝宝可不可以送他们一只啊，我们只有两只，你知道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跟杨帅表达过我想偷一只回去，但是、太明显了。还是让他们可可爱爱的待在我们的直播台前， 萌萌 伴随着大家每一次吧。 是， 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打开唱吧，点击发现当中的直播专区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点击关注或者分享这一次直播，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数独》呢，也讲的是来自王俊凯。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加入了一首、好像是王力宏原唱的一首歌曲里面的两句词。 什么？哪句？ 紧紧相拥的，哦，是曹格。 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为什么突然降了两个 gay 都不止？ 就是我想到是曹格之后。 杨帅，你今天是来搞笑的吗？ 就完蛋了，曹格的歌那么难唱。 哎，是。 曹格唱歌太高了。 今天结尾的时候送你一首曹格的歌吧。 嗯，好。 老杜943在我们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说、唱得特棒，哎，有小周杰伦的风味，仔细感觉一下好像还真的蛮有的。 你说我来搞笑的，那我就继续搞笑。大家有没有觉得刚刚我们这个 MV 里面的这个演唱的那个男生有点像大家小时候看的那个三毛流浪记里面的三毛的扮演者？ 哎，真的有一点点哈。不过两个小朋友呢自己在唱吧上录制这样的唱歌的 MV 确实是勇气可嘉，而实力也确实还是蛮值得点赞的。 是的， 接下来呢还要继续给大家送上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了。如果你觉得刚刚奔跑的黄贝贝唱的比较好，可以扣一波一。如果比较支持刚刚可爱的两个小孩呢，可以扣一波二。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三号选手要登场了，他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古风歌曲。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古风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雨飞翻唱的一首叫做千秋词意。哇，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这首歌怎么那么有画面感，那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 同时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哈， 录制的环境 背景也特别的具有古色古香的。 对对对， 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收录在专辑人间词话当中的千秋词意。 我曾经记得某个人踮起眼眸，相对落座身后，不差一步就。他含笑说些春秋，风雨这一生为阑人忧。你眉旁指孤愁，江海心偏舟。最终不过多添的是一面空。你是山下那红颜新风白发，萧瑟年月上做温柔晚霞，真心无处阳光，趁着倦你睡下，曾以万影流天心情会满洒。你是飞红雪花，写遍镌刻思家，萧瑟年月多上书信不达。 首充满着古风情韵的歌曲，叫做《千秋此意》。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哈，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人间词话》当中的，而这张专辑呢也特别的特殊。 是，怎么感觉来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整个节目就变文艺了呢？ 就嗨不起来了。 对，这张专辑呢其实是原创古风歌手来致敬咱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个作品。 嗯，能够看出哈，这个女歌手唱的很有这种古风古韵的感觉。 挑战新歌声真是大有来头，一开始给大家放了什么老庄啊、嗯、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非常 各种的 大家的 苏东坡啊、五柳先生啊， 对，就是我们这个苏打绿的一首歌曲。之后呢又来了一首古风的歌曲， 感觉我们俩现在在强装文艺。 对对对。 刚刚的清新部位，他说这首歌就感觉跟青花瓷蛮像的。嗯，都是这首中国风古风的这首歌曲。 对对对，特别像， 确实听完了之后又有一种心安静下来，可以好好的进入秋天了的感觉。然而走到室外发现天还是这么的热，今天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有36-37度，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呢。 对，这个季节还蛮奇妙的，就当时立夏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明明还在穿着棉袄，怎么夏天就来了。 总是感觉节气要早我们一步，但现在去商场里面感觉秋装已经开始上架了哈。 嗯嗯 嗯，接下来呢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今天最后一首唱吧红人的作品、 嗯、 这个作品呢大家如果比较喜欢的话记得要扣一波四了。我们最后来统计一下、嗯、看看今天四位唱吧红人谁可以挑战获胜呢。 嗯，这首歌的歌名还蛮浪漫的，叫做陪我看日出，原唱是新加坡歌手蔡淳佳。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我们唱吧红人马克 Mark 演唱的一个版本。其实这首歌除了说是唱吧红人翻唱的版本之外，原唱蔡淳佳其实也是翻唱的了。 是，这是翻唱自冲绳歌姬夏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的歌曲。 嗯， 我们今天就先来听听我们的唱吧红人马克 Mark 带来的这一版的陪我看日出。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便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岁月更清楚，想你的人闪着泪光的幸福，又回到我离开家的脚步，你送着我蓝天燕子在飞舞，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向那边看日出，你牵着我，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 处，你牵着我，我穿过了雾，将我看星光就在黑夜的尽处。虽然一个人，我并不孤独，在心中你陪我看每一个日出。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秋天的歌曲。秋天来了，你能想到哪些和秋有关的歌曲呢？但是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和秋天有故事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健呢，我们这个秋裤男神的一首歌曲，叫做《风吹麦浪》，相信你也已经听过了。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其实李健在很早的时候07年就已经创作了这首歌，然后发行在他的专辑《想念你》当中，但是大家听到这首歌可能是在几年之后 春晚的舞台上， 对对对， 就惊为天人，好好听啊。 对啊，是李健和一个歌手是孙俪还是谁合唱了一首歌，这个版本，然后让这首歌好像焕发了另外一种青春的感觉啊。 嗯， 大家认真去听的话会发现这首歌里面有钢琴、竖琴、弦乐、五重奏，还有一些木管组等等，他们用这种乐器编织出了这种秋天的感觉。 嗯，李健也说呢，这首歌其实大家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的浪漫，所以在编曲的时候它也力求唯美，在风格上也非常的借鉴了电影配乐。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感受这首歌的时候，如果您不是在开车的话，不妨闭上眼睛感受一下风吹麦浪的画面。 是，一首风吹麦浪就把我们带入了，虽然还没有来到秋天，但是已经立秋了的秋天里啊， 立夏了的夏天都已经过去了。 对，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很妙的，除了这个伴奏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秋裤男神李健的这种低吟浅唱，非常的随意自然，而且在节奏的驱使下有和这个伴奏构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啊，表现了就是说现在虽然我们身处这种喧嚣的商业的大都市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怀念那种单纯而美好的这种恋爱的感觉吧。 是，伴随着最后的这一首风吹麦浪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18点，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拜拜啦， 拜拜。